喷农药的185核桃也是一样。 是， 好了，各位，最后的一分钟了，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一箱五斤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简化包装，附赠一个核桃夹，不需要市面上的300-400块钱，只要199块钱。各位加油打电话了啊！最后的3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 我宁愿知世恶，愿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率领文武在成都祭奠关羽，祭奠完毕之后，他亲手埋了关羽的衣冠。就在这时候，忽然接到了洛阳来的探报，探报禀报汉中王，说是江东的孙权派使臣前往洛阳结连曹操。这一报啊，汉中王和所有的这些文武当时都不哭了，有的人神情很紧张。东吴孙权派使臣到洛阳干什么去了？是不是他们要联合一处来取西川呢？军师诸葛亮马上请汉中王刘备回城中议事，得研究研究对策了。孙权真的派使臣到洛阳了吗？确实派去了。现在曹操在洛阳干什么呢？曹操病了，他是积劳成疾呀。特别是这次冰柱磨皮，他担了不少的心。关羽关云长水淹七军的时候，擒于禁斩庞德，曹操精神很紧张，要不怎么说当时他都有迁都的心呢？后来好一点了，特别是啊，孙权把关羽的首级给他送来，用那个疑惑之计，他不是给关羽配了一个身子，然后把关羽以王侯之礼给埋葬了吗？埋葬了关羽之后，曹操这个心情一直很不安，他这个身体是越来越不好。原来曹操就有这么一个老病根儿，什么病呢？头疼，叫头风症，是时好时坏，着点急上点火呀就找上。这次犯得很重，好一好坏一坏。比方说这个病一犯呢，得闹腾10天8天，好了呢也就好个3-2日，总这么反复，你这谁受得了啊？众文武啊更着急，哎呀，大王要是病在洛阳这儿，回不了许昌，这可怎么办呢？使这些人更为担心的是江东的孙权和西川的刘备啊，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往河南这儿进兵啊，这怎么得了啊？都盼着曹操这病早日好喽，请了不少的名医，药也没少吃，就是不大见好。曹操心情很烦躁，一听说孙权前来上表，什么事啊？曹操要亲自过目。他把这表彰拿过来这么一看呢，曹操乐了，孙权这表彰是什么内容啊？劝进呢、啊、他劝曹操称帝当皇上。 这个表啊写得很简单很明了。写了些什么呀？孙权说，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福望早遣大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士归降。嘿，曹操手捻长髯一笑，把这表彰让他手下的文武看了看，然后啪往桌子上一摔。大家一看这个表啊，是惊喜异常啊，特别是那华歆，哎呀，坐在那儿他都有点坐不住了。咱主公曹操不称帝，还有谁够这资格称帝？主公啊，您就赶快见坛受膳吧，我家主公您呐，功高盖世哦，伐董卓注入中原呐，杀袁术灭袁绍，擒刘表除吕布，把这些所有割据的诸侯都叫主公您给打败了，现在敢与您抗衡的只有刘备与孙权了，不过这两个人的气势比起主公您来，那他们也差多了。刘备不过占据着益州，孙权呢占领着扬州，他们的地方再大也大不过咱们呢。现在天下黎民百姓人心归顺呢，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不称颂主公您的仁德的。黎民百姓们说，要没有主公您，如今不知道得有多少诸侯割据呀，天下就会大乱呐。岂止是现在三分，那就得28分，这都是您的功绩，所以百姓们也都希望主公您能称帝。再说了，如今汉室气数已尽，这汉朝算完了。当今的汉献帝名存实亡，不亚于行尸走肉，他和庙里塑的那些泥胎差不多了，那就是个样子了。那么就是说，汉室当灭，曹氏当兴，主公您要上合天意，下顺民心，那您就应该早登大宝。嚯，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呀，有的呀站起来了，弓着个身，毛着个腰，扬着个脸，瞪着个眼，瞅着曹操，看那意思，只要曹操轻轻这么一点头啊，这几位扑通通就得跪在那儿，是山呼万岁，高喊万寿无疆啊，就等着曹操答应了。这都不知道怎么的好了。他看了看这些大臣，列公不必如此。说着曹操指了指那表彰，此乃是闭眼而一计。孙权呐，是尔欲食吾，举炉火上也。曹操说这什么意思？说孙权，你这小子没安着好心呐，你要把我曹操搁在炉子上烤，你想的真不错呀，让我称帝，然后带领着人马去打刘备去啊。哦，合着你偷袭了荆州，杀害了关羽，你没事儿了，第一次你就把关羽的人头给我送来了，你杀害的关羽干嘛把人头送到我这儿来？你这是疑惑之计，老夫我没上你的当。哦，合着你孙权是一计不成又失二计，跑这儿劝我称帝来了，叫我给你罚刘备去。哦，你干什么呀？你坐在江东那儿看热闹啊？你这表彰写的倒挺客气，说了不少奉承话，可是啊，这里边包藏着很大的祸心，现在谁称帝 谁是造反，名不正言不顺。你别看眼下汉朝都这模样了，那汉献帝跟摆设差不多，他坐在那金銮宝殿上还不等于一个牌位，但是这牌位还挪不得，你砸了他还不行，起码说眼下不行。曹操不办这种糊涂事，我要是推倒汉献帝，我一登基，这下天下非乱了不可。刘备首先就得来个吊民发罪，他能不去江东为他二弟报仇，也得领兵先来打我。这么说吧，叫个人都可以挑出杆旗子来来讨伐我呀。再又说了，我不称帝这不更美吗？我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啊，我想罚谁就罚谁，我想去打谁就打谁，我有这块金牌在手里，这我多主动啊！我要称了帝当了皇上啊，我这些权力就全没了，而且还遭到天下人的反对，我能上你孙权这个当吗？哼，曹操可真了不得呀，一眼就把孙权的用心给看穿了，孙权真是这么个目的，他想把这所有的矛盾呢，都集中到曹操这儿来，然后孙权好从中渔利呀。要不怎么他那谋士张昭说，孙权手下那些武将，你们哪儿懂得主公的用心呢？你光听咱们主公孙权称臣了，面子不好看，嗨，他呀心有大志啊，就是这么回事儿。不过孙权这计又落空了，曹操呢吩咐他手下的人要厚待来使。仲达，他把司马懿叫过来了，你说应该怎么回复孙权这封信？司马懿看了一看这表彰，冲着曹操一笑，主公啊，您应该加封孙权，他不是称臣吗？他心甘情愿，您就好好封赏封赏他。封赏完了之后，您可以告诉孙权，让他领兵出征，去打西川的刘备。不知主公您意下如何？嘿嘿，曹操点头，仲达，你这个主意可真不错呀！啊，就按你说的这个办。曹操当即重赏使臣，表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南昌侯，领荆州牧，让孙权出兵打刘备去。你这盘菜怎么从江东给我送来的？我原封不动再给你端回去，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曹操把江东使臣打发走了，晚上他就睡不着觉了，想江东，想西川，想天下大事，越想事儿越多，脑袋越来越乱，折腾了大半宿，坏了，头疼病又犯了，这次犯的比哪回都重，饭也吃不下，水也喝不了，有时把曹操疼的呀都要撞头啊。哎呀，可把众文武吓坏了，大王这个病怎么犯得一次比一次重啊？咱们得去给问问安呐。好多文武大臣陆陆续续的全来探望曹操的病症，他们刚到门口这儿，被曹操的侍臣给拦住了。诸位大人，不能进去了。怎么了？大王刚刚睡着，是吗？那就别惊动了，但愿得让大王多睡一会儿。说着，这些文武蹑足潜踪的又都退出来了，可谁也不愿意退出来立刻就走，大家站在这会儿想主意，上哪儿去能给大王请一位名医来呢？正在这时候，华歆来了。啊，众位，大王的病体怎么样？刚刚睡着啊。哎呀，华先生， 咱们怎么就不能给大王请个名医呢？嘿嘿，华歆听到这儿摆了摆手，诸位快别提了，怎么这人呐，就是当局者迷。你看我本来有一个最好的朋友，而且呀、啊，那是当朝第一流的名医呀、啊，可称是神医，可我就把这人给忘了，你说这多可气。这华歆大人是谁呀、啊？是我的本家呀，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多年旧交，情谊深厚，此人姓华名陀，字元化。哎呦，这些文武这么一听全都来了精神了。哎呀呀，我说华歆，你怎么就不早说呢？可不是吗？他们这一嚷嚷，把曹操给惊醒了。曹操问手下人，谁在门外说话？华歆赶忙进来了，他到床前问安，说：回禀大王，我想起一位名医来，如果把此人请来医治大王的头疼症，那是药到病除啊。曹操一听，哦，但不知是哪一位神医。哎呀，大王，提起此人，那可真是大大有名啊。此位姓华名陀，字元化。这位先生可了不得呀，妙手回春，药到病除，指下活人，起死回生，乃是当今之扁鹊仓公。扁鹊姓秦，叫秦越人，是春秋时候的名医啊。仓公呢，复姓淳于，单字名义，是西汉时代的一位有名的医生。说这位华佗先生，他要是能来给您看病啊，大王，您呐病体会立刻痊愈。哦，曹操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我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哎，华先生，当初给江东周泰医过伤，是不是这位华佗先生？哎，嘿嘿，大王，正是此人呐、啊！哎呀，我不瞒您说，他那个医道简直都神了。您知道广陵太守陈登吗？曹操一听，我认识。哎，有一次陈登啊，得了一个怪病，他满脸通红，一天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安呐、啊。后来有人给他引荐了华佗先生，陈登啊就把华先生请了去了。华先生一看陈登这个病啊，哎呀呀，说是你得亏把我找来了，再晚一步你有性命之忧啊。说着，华先生给他开了一剂药，可是刚要把这药单子给陈登呢，华先生又把这药单子收回去了。曹操一听，哦，这是为什么呢？华先生告诉陈登，说虽然你服了我这个药，你的病体能够好，但有一样，你这个病还有复发的可能。陈登当时就问他了，说我得多少日子才能复发呀？华佗先生说三年呢，三年后病情复发，不可救也，到那时候你是准死，没活啊。把陈登给说笑了，陈登不信，说行了，华佗先生，您就把方子给我吧，我就照方吃药，我看看我得的到底是个什么病。哎，华先生把这药方给他留下了。陈登把药服下去之后啊，就在当天晚上啊，您猜怎么着，大王，他是连吐三声蛇呀，把曹操吓了一跳啊。陈登吃完药之后吐了三声长虫啊。华歆，你说错了吧，大概是吐了三声虫。对对对，大王，您可是真明鉴呐、啊！ 华佗先生是治虫专家呀，都说服他的药口吐长舌，不是，是虫子。他家里那墙上啊挂着好多好多的虫子。哎，曹操一听，我来问你，春灯服完药好了没有？好了，好，可是好了，嘿嘿，果应华佗先生之言呢，整整三年春灯旧病复发，一命呜呼了。为什么人人都称华佗为神医呢？就是华佗先生看病啊，不单他这一切脉能说出你的病因、病源和病理，他能断定人的生死哦。您知道有这么个事情吗？他断梅平五日亡啊。有一个军吏叫梅平，他因为有病就辞职回家了，走到半路上天下起雨来了，可巧路旁有一个庄子，梅平想起来了，说我这儿有一个朋友，借着避雨呢，我就看看我这朋友得了。梅平和他这朋友这么一见面呢，叙谈了一番，他这朋友就问他说，你怎么会回家了呢？梅平说，我有病了。哎呦，这个庄主一听，哎呀，你来得太好了，你看你这避雨多巧啊，华佗先生正住在我的家里，我请他呀给你看看病吧。这位庄主就把华佗先生给请出来了。华佗先生见了梅平之后给他一切脉，华先生摇了摇头，哎呀，将军病已结成啊，结就是你这病啊得的太牢固了，可惜咱们相见太晚了，医药已经无效，劝君赶快归家，五日必亡。天还没亮，那梅平就走了。赶回到家里，果不出华佗先生的断言，正好五天，这位梅平就死在家里了。大王，您说华佗这医术高不高吧？还有一次呢，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夫人得了病了，夫人怀胎有孕，不知为什么忽然间呢，这夫人就患了重病，就把华佗先生请去了。华佗先生一看，说是，嗨，胎儿已经死了两个多月了，这怎么得了啊，再要不赶快服药啊，大人的命也没了。华佗先生说着给开了一剂药，果然生下来一个死婴儿。您看看这个人的医术还了得吗？啊，对了，大王，前不久华佗给关羽关云长治过伤，刮骨疗过毒，您没听说吗？哦，能把此位先生请来吗？能，待我亲自去请，要多备厚礼，遵命。华歆下来带领了些个仆人，备了重礼，来到沛国谯郡请华佗。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知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华歆请华佗，找到华佗先生家里呀，还没在。哎呦， 这时候华歆可有点败兴了，这要请不着华佗先生回去见魏王怎么交代呀？他真想在这左近找一个地方住下来，然后再慢慢打听华佗先生的下落，没想到刚一出庄碰上了，还没说几句话呢，可了不得了，从远处啊跑来好多匹马匹，为首的有个牙将，他们来捉拿华佗先生，下了马就要把华先生给上绑。这下子华歆可急了，他上前一跨步，怒吼一声：“且慢！”把那牙将吓了一跳：“你们好大的胆！谁敢来动华佗先生？啊？今天有人胆大包天，胆敢动他身上一颗毫毛，我就让他立起百颗银杆。”哟，这牙将吓得往后倒退好几步，一打量这位华歆呢，牙将也有点害怕了。见华歆峨冠博带，大袖飘逸，肋下佩剑，瞧这派头和这神气，起码也是一位朝廷重臣呐。这牙将赶忙插手施了个礼：“先生有所不知啊，是我家方郡守有病，请华佗去给看病。您看他这病给看的，他一不开方，二不下药，他写了一封信，把我们郡守给大骂了一通。我家郡守一气之下，口吐鲜血，差点没气死。这哪是看病啊，这是天病，这是。所以我家郡守下令让我们把他捉回去，看来我家郡守是不行了。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先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们要把他捆绑回府，您为何要阻拦呢？”华歆这么一听：“什么？哦，华先生给你家郡守看病没开方子，写了封信，骂他什么了？骂我家郡守是贪官。他一定是个贪官，他不是贪官，先生，我家郡守是清官，您打听打听，黎民百姓无不称颂，不管清官也罢，贪官也罢，气吐血了，活该。”华歆心说：“我别跟你捣乱了，我先把华佗赶快接走，有什么话再说吧。”这牙将急得直搓手：“那您要是不让我们把他带走啊，怎么样，我们就把你带走，大胆！”华歆也急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呀？我乃魏王左膀右臂。”他还没等报出他的真名实姓，说出他的身份，就在这时由远处又来了几匹马。那牙将回头一看：“行了，先生，您甭跟我们嚷嚷了，怎么，我们公子来了，甭问，现在我家郡守已经归天了，准是完了。您看我公子急的那样。”就见这几匹马跑在跟前，前面的那个公子翻身下马，他瞪着两个大眼睛找，一眼看见华佗先生，跑到跟前来，扑通一下双膝跪倒在华佗的面前，蹦蹦磕了好几个响头啊：“多谢先生救我父活命之恩呢、啊！父亲看了您的信，确实很生气，吐了好多的血呀、啊，但是把血吐出来之后，嘿，他的病好了。父亲传了个令，派人前来捉拿您。哎呀，他真是后悔不及呀、啊！让我来给先生您赔情道歉。快把礼物拿过来。”这公子吩咐一声，他手下的家人赶忙捧过来了，嚯，是一盘黄金呐、啊！这位公子接过来，双手捧到华佗的面前：“先生，父亲说这区区几锭黄金是略表寸心呐、啊，请先生笑纳。”华佗先生摆了摆手：“公子啊，这钱我不能收啊。我给你父亲看病也没开方子，也没抓药，我只是给他写了这么几个字，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把他拿回去吧，你父亲的病体这就算好了，请公子你回去好好扶持， 之所以我能前往给你父亲看病，正因为你父亲是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啊，他是一个很好的清官，所以我写信骂他是贪官污吏，他很生气。华歆在旁边越听越糊涂，我说这到底是怎么治的病？华佗先生这才跟他说，说这位方郡守啊，这个人很正直，哎，跟别人生了这么一股子闷气，这口气闷在胸头，饭也不能吃，觉也不能睡，吃了好多药也没好，用疏导之剂已经不能奏效了，就是说给他疏导疏导，开开胸，顺顺气，这都不好使了，怎么办呢？得以毒攻毒，他不是这病从气上得的吗？还得让他生点气，让他把那个淤血吐出来就好了。所以呢，我就给他写了这么一封信，骂了他几句，我说他贪赃枉法。这一下子这位郡守真生了气了，果然吐了这么几口血，这病就算好了。我就这么给他治的病。哎呀呀，说的华歆鼓掌大笑啊，嘿嘿，公子你还不谢谢华佗先生？公子又一次要给华佗跪下磕头。哎呀，华先生用手给搀扶住了，不必了，你赶快回去吧，让你父亲好好继续调治调治，这病体就算痊愈了。说着这位公子带着这些牙匠捧着这盘黄金回去了。华歆站在旁边是不住的点头啊，周围站着的那几个人跟华歆来的那些仆从啊，眼都直了，全听傻了。哎呀，华佗先生看病真神呐、啊、合着是把这位方郡守给气好了的。行了，咱不明白医道，咱别跟着瞎说了。华歆这就请华佗跟着他上洛阳。华佗先生挺为难，这意思啊他不但愿意去，华歆看出来了，他心想，我跟这位先生说呀，我得用软乎话说，哎，好好的跟他商量，我还不能拿这魏王吓唬他。我说你不去不行，不去魏王能治罪，治罪他一伙了，别说魏王，皇上他也不去，那还就麻烦了呢。华歆的一个劲儿的说，好的，先生您就去一趟吧，魏王是不断的提念您呐、啊、他最佩服您的医术了，特别是听说您给关羽关云长刮骨疗毒之后，他就想要见见您，我家大王这个头疼病太重了，先生您行医多年，以德为先呐、啊、是不管这个人是王侯啊还是黎民百姓，只要能治了他的病，救了他的命，就是先生之愿了。先生既是活人，名传四海呀。嚯，华歆这顿高帽给这位华佗先生戴的真不少。华佗先生一听，那好吧，我就跟着你去看看去吧。哎，带我到家里去告诉一声。不用，我打发人去给送个信就行了。来呀、啊，把先生的坐骑给换换。华佗一听，干嘛换坐骑呀、啊？哎，您骑这个马脚力还快一点啊？啊，不不不，我就骑我自己的坐骑。那咱们就一起走吧。哦，好，多谢先生。华歆赶忙上马，陪着这位华佗就奔洛阳来了。这一道把华歆给急的，怎么呢？谁也不敢打马扬鞭。他们骑着的马那脚力比那小驴快得多呀，这要啪一下一抖缰绳，哇呀呀全跑下去了，你把华佗先生一人给扔后边，先生一生气，再见吧，他走了，那怎么办呢？你得陪着。按照华歆的心理呀、啊、他恨不得一步跨到洛阳，赶快给魏王曹操看病，心说这么走这得多会儿才能到。你瞧这小驴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嘿！您再看华佗先生，骑在驴背上，不慌不忙的 一边走着一边看着路旁的那景色。这位先生真沉得住气。是啊，一般规律都是这样，这个患者家那病人心情都非常急躁，医生都特别稳重。其实这很正常，哎，医生心里并不是一点不着急，一点不同情，不是，他比病人还急，恨不得一看就把这病人给治好。但是先生外表必须得沉着呀，你哪有医生提了皮包加听诊器整天满头大汗东颠西跑比病人都着急，那病还怎么看呢？这位华佗先生就是这样，知道魏王曹操那儿病很重，但是我得慢慢走啊。其实您换马不行吗？他还不骑马，非骑他这小驴儿。哎呀，周围那些仆人直咧嘴，今儿看华歆，心说您催催。华歆瞪了这些人一眼，心说谁敢催啊？啊，我比你们不着急啊，你没瞧吗？这汗全下来了，急也没用。按这么个走法啊，一礼拜能到了就不错。汉朝那时候没礼拜，反正得七八天呢。这位华佗先生贪黑走路还不行呢，必须得早早的投宿住店。幸好一样，先生起得特别早，小鸡儿还没叫头遍呢，先生已经把小驴从店里拉出来了。哦，华歆这才明白，这是先生的养生之道啊，早睡早起身体好啊。哎呦，感情华佗先生有时候还打打拳呢。华佗会打拳吗？哎呀，五禽戏嘛。直到现在您没看吗？早晨起来公园里有好多练功练这五禽戏的，虎鹿猿熊鹤呀，那是华佗先生发明的，直传到如今。练五禽戏不单强壮身体，还能治疗疾病。哦，华歆想跟华佗学两招，没这功夫，行了，等给魏王看完了病我再学吧。这天好容易远远都望见了洛阳的城楼了，这盼着就算快到了，忽然发现道边这围着一大群人，吵吵嚷嚷。华佗先生把小驴叫住了，吁，先生由坐骑上下来了。他一下坐骑，那华歆还在马上骑着，也就跟着下来了。只见华佗不慌不忙地走到人群跟前，怎么回事啊？老先生一问，这些看热闹的一回头，不认识华佗呀。哎呀，老先生，是个病人。哦，病人，来，带我来看看。说着人往两边这么一闪，华佗先生就进来了。进来这么一看，路边呢这儿放着一辆小车子，在车子上那躺着一个人，捂着肚子哼嗨不止，一个劲儿的直嚷嚷。哎呀，痛杀我也。在那小车旁边那站着一个，抻着个脖子瞪着眼睛冲那病人呢一个劲儿发脾气，你别在这儿装病了好不好啊？你要耽误了我的路程，我告诉你，工钱我是分文不给，我还得把你送到官府关押起来。哎呦，真横啊。旁边这些看热闹的都不满意了，瞅着那个人，但是呢谁也没敢说话。一看那位好像是有点身份，身着软甲，肋下佩刀，不是这一台车，那道边上有好些小车子呢。看来呢这人是个脚夫，大概是犯了什么病了。华佗先生过来要给这脚夫啊诊诊脉，他刚这么一伸手，旁边那一瞧，哎，老头你要干什么？这个人有病，我给他看一看。去去去去，我们这会儿等着赶路呢，什么有病了？来啊，把这人给我扔到那道边去，咱们继续赶路。华佗一看，哎，慢来慢来，这人有病啊，皇帝也不采病人呢， 你怎么能给他扔到道边去呢？岂有此理，我一定要给他看看。这主还要瞪眼，一眼看您花心了，吓得他往后倒退好几步，当时把头低下不敢言语了，感觉他认识花心。华佗过来一看这脚夫，哦，不要紧的，哪位辛苦一趟，在左近呢、啊、有没有卖饭的饭庄啊，给他讨一罐蒜汁儿来喝下去，立刻痊愈。哎呦，这些人一听，谢谢老先生。有两个好心人跑了去了，功夫不大，真的端了这么一小波什么呀，蒜泥，没功夫把它拧出汁儿来了，干脆就这蒜泥行不行啊先生？华佗先生一看可以啊，赶快给他灌下去。大伙七手八脚的找来了点凉水，就把这蒜泥呀、啊、就给这脚夫灌下去了。灌下去功夫不大呀，这脚夫就蹲在道边那儿吐啊，哇哇吐着吐着，好呲楞这么一下吐出一条大虫子来，好长哦。哎呀，这虫子吐出来了，这脚夫的病也好了。嚯，这些看热闹的齐声喝彩呀、啊，都替这脚夫来谢华佗先生。华佗先生笑了笑，这没什么，大家都继续赶路吧。说着他看了华歆一眼，华先生咱们也走吧。华歆吩咐，快给先生带坐骑，把小驴给拉过来了，一同进了洛阳。华歆呢，先把华佗先生安排到驿馆。华歆告诉这些驿卒们，你们要好好侍奉，此位乃我之挚友神医华佗先生。哦，这些驿卒们这么一听，我的个天，神医华佗来了，哎呦，怎么会住到我们这儿了，赶快请教请教吧。嚯，这个求医，那个问病，华佗先生是来者不拒，有问必答呀。嗨，华歆这气心说，我给你们请先生来了啊，这是给咱们大王请的。他本想啊劝说华佗别给这些人看了，华歆一想，算了吧，我劝也不好使，说不定啊先生再生了气那还麻烦了，行了，您就多受点累吧。他把华佗安顿好了之后，就回禀了曹操。曹操啊，自从华歆走了之后，这个病势呢稍见好转，头啊疼得不那么太厉害了。一听说把华佗先生请来了，曹操很高兴啊，他称赞华歆很能干。华歆听着挺美，华歆这路人就这样，哪么干针尖那么大点事儿呢，哎，也得要别人夸奖他两句。大王，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就把华佗请来给您看病啊？哎，曹操一听，那怎么可以呢？怎么，华佗先生那么大年纪，一路劳乏，刚到此地，怎么能惊动他立刻来给我看病啊？先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明日一早再来给我看病不迟。遵命。华歆下去了，嚯，这消息像一阵风似的就传开了，文武百官都知道了，华歆把神医华佗给请来了，咱们大王的病这回可有希望了，大家都想要见见这位华佗先生。第二天一早啊，曹操这行宫内外啊，几乎这人都满了，文武百官呢、啊、差不离的都到了，一是想看看神医怎么样医治大王曹操的病症，二呢要见识见识这位神医华佗的风采。嚯，几乎是翘首相望啊！只见华佗先生在华歆的陪同下来了，来到行宫，华歆先到里面来回禀，曹操吩咐一声有请，华佗又在外边进来，进的门来这么一看，在曹操的病榻旁，左边有四员武将，

想吃核桃吗？想吃好吃的核桃吗？想吃好吃又好剥的185的纸皮核桃吗？快来吧，2018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上市了。 没错，又大又圆的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一捏就碎，果仁饱满又清香，吃一口又脆又酥，越嚼越香，越嚼越带劲儿。那今天呢，想购电台亲临新疆阿克苏直采销售现场装箱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好了，多余的话就不多说了，直接进入正题。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本档活动当中享受到的是199元直接订购一箱5斤，划到每斤只要39.8元，记好了，是39.8元一斤。这个价格您在市面上可以买到核桃，但肯定不是新疆185的纸皮核桃。 嗯， 看到活动刚刚开始就已经有6位朋友捷足先登了。 嗯， 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大家的反应速度都很快啊。 嗯， 我们看到手机尾号6518的朋友说，现在就是吃核桃的季节，这超市里刚上市的核桃都得6-7、10一斤，你们才30几块钱，赶紧来订两箱。还有3012的朋友说，前两天同事还说呢，要请他新疆的同学啊帮我们寄几箱核桃来北京呢。 嗯， 没想到这电台里啊就在卖了，而且价格比他新疆的同学还要便宜。你们是真的185纸皮核桃吗？ 您放心，绝对是正宗的新疆阿克苏185核桃。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后我们是免费为您送核桃到家，到时候您可以掂一掂是不是5斤，只多不少。 哎， 是不是特别的好剥？ 嗯， 果仁又饱满，满意了之后您再付款，不满意当场拒收都可以的。 是， 不过我相信您一定会非常满意的，因为这一批货全部都是想购销售总监亲自带队直采的，品相比前几年要好，价格比前几年要低。 没错，今年的价格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嗯， 去年在想购电台订购过核桃的朋友啊都知道是199.4元一斤。 嗯， 而今年呢咱们做到了199.5元一斤。 没错， 第一呢是因为我们直采销售，没有二手商倒货；第二呢就是今年想购电台呢承包了一整个核桃园，量大价优；第三呢，网上购物的朋友都知道啊，新疆西藏的邮费特别高，个人订购呢肯定贵，而我们是厂家直接包车专送。 嗯， 这可不是所有的平台都能够享受到的待遇哦。 是的，虽说是专车包送，但因为是2018年的新核桃，采摘、烘干、暴晒、捡拾、分装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首批新疆185的核桃只到货了10000斤。全国想购电台同步直销的话呢，估计也就是够几天的推荐了。 嗯， 一旦结束，下批核桃什么时候能到，谁都说不准。所以呢，听到就别错过，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家住通州区的刘小姐说啊，前两天呢我妈还在市场买了2斤核桃呢，没想到有一半都是坏果子。 哎呀， 太影响我这吃核桃的心情了。 嗯， 还有家住朝阳的蔡先生说啊，这为什么手指会受伤呢？因为老婆想吃核桃。 哦， 那为什么老婆想吃核桃呢？ 嗯， 因为这肚子里的宝宝啊喜欢核桃。没办法了，为了我们大家都好，那就订个5箱纸皮核桃吧。 好可爱的准爸爸。 嗯， 没错，这多吃核桃不仅对身体好，而且按照中国人以形补形的说法来说呢，全家都适合吃。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元订购5斤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花到每斤39.8元，用市面上普通核桃的花费吃到核桃当中的185精品，这个美食享受值得拥有。40071061084007106108。 再次强调一下，这是2018年首批的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 嗯， 只有10000斤，只够这几天的推荐。所以想要尝尝鲜的，想要吃正宗185核桃的，千万别再犹豫了，因为一旦售罄，下一批新核桃什么时候能到呢？这谁也说不准。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订购吧。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有103位的朋友成功订购了，提醒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天冷了，早上给孩子打个核桃豆浆更健康，工作太忙休息一下，干吃几颗核桃补充一下能量，周末在家做个琥珀核桃，又好吃又营养，总之怎么吃核桃都好吃。留下最后30秒，让您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华佗给曹操这一诊脉，呵，您再看两边的文臣武将，那眼睛不错眼珠的盯着华佗的脸色，就看华佗先生什么表情，这个心理状态也很正常啊。他们都替患者担忧，也就是说替魏王曹操害怕，这病怎么样，重到什么程度，还能不能治啊，都希望从先生的脸色看出点反应来。哼，看华佗先生的表情啊，很难看出什么反应。华佗先生看病一贯就是这样，脸色总是那么平和的。他先看曹操的左手脉，又看右手脉，左为心肝肾，右为肺脾命啊。诊完了脉之后，华佗把那小墨纸收起来了，冲着曹操微微一笑，大王，你的病势不重啊。哎呦，两边文武这么一听，悬着的那颗心呼啦一下全都放下去了，心说神医华佗名不虚传呐、啊。你听人这话说的多轻松啊，曹操听着也挺高兴，原来自己的病并不十分重啊，呵呵，故幼年就患头风症啊，望先生高枕。说我这毛病啊从小就有，偏头疼，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病是越来越重，尤其这次在洛阳犯得特别厉害，先生您就给我治一治吧。华佗一听，不错，大王，你这脑子里有风涎呢、啊、说这个病啊并不是用药就可以治好的，针灸也不行。哦，曹操一愣啊，我这个风涎在脑子里，药也不行，针也不行，那得怎么治呢？那为什么先生您说我这个病还不厉害呢？大王，我所说的这不厉害是很好治，必须把这个风涎取出，您这个头风症就彻底痊愈了。 哎呀呀，曹操这么一听啊，真是喜出望外。哦，能把这风涎从我这脑袋里取出来，哎，多谢先生，得怎么个取法呢？ 大王，您得先喝我的麻沸汤，把麻沸汤喝下去之后，我用利斧，就是找一把非常快的斧子，将大王的头颅劈开，把风涎取出，然后将伤口缝合，不出数日，大王病症即可痊愈。啊啊！华佗这话音还没落呢，您再看旁边那夏侯惇一摁肋下佩剑，苍啷，怎么了，把宝剑抻出来了，这还了得，拿斧子劈我们大王脑袋，是何用意？甭说夏侯惇呢、啊、那几员武将把眼睛都瞪起来了，全有点急了。曹操也生气了，用手一拍床头，啪， 岂有此理？华佗，难道说你有意杀害孤家不成？你要害我吗？哎，华佗先生一愣，大王何出此言呢？你不是请我来给你看病吗？曹操一听，不错呀，看病哪有这么看的？什么？先喝你的麻沸汤，然后用利斧把头劈开。你要劈了我的脑袋，我还能活吗？你这不是杀害我是什么？华佗听到这地方也有点生气了。大王，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呀，我是来给你治病，我怎么能来杀害你呢？大王可曾听说过，我曾经给关羽、关云长医治过箭伤，刮骨疗过毒啊。我在给关羽刮骨疗毒的时候，关公是谈笑风生，与他人对弈是若无其事啊，人家连麻沸汤都没喝。开始我跟关羽说的明白，我说需要用人把他捆绑起来，把他那胳膊吊在大环子里。为什么要那样？我怕他疼痛难忍，那是用刀刮骨头啊，刮的是酥酥之响。大王，您这个病和关羽比起来可谓是小可之疾，小病，何况我还劝大王你饮了我的麻沸汤呢。大王饮下麻沸汤之后啊，就如醉如睡了，你就跟睡着了一样。然后动手医治大王的病症，大王你绝不会有疼痛之感。曹操一听更生气了，是啊，那我就死了还疼痛什么呀？你简直是一派胡言呐、给关羽、关云长刮骨疗毒，关公是箭伤其背，你刮的是他的胳膊，我这什么地方有刮脑袋的吗？你刚才不是亲口说的吗？用利斧把我的头颅劈开，把脑袋砍开喽，用刀子刮，刮完了里边再缝上，还能活呀？哦，曹操说的这会儿点了点头啊，我才明白，你这准是来行刺的。吩咐武士把华佗绑出去。华佗先生一点也没屈服，不用绑，不就是要杀我吗？我自己走。说着，先生把那青囊提了起来，大摇大摆地出去了。哎呦，可把两边的这些文武啊给紧张坏了。怎么呢？这不能杀呀。你别看刚才有几员武将听说华佗要把魏王的脑袋给开开，也把宝剑都亮出来了，但是那是做个样子让魏王看看，现在真的说要杀华佗呀，这些人也觉得有点舍不得了，尤其是贾诩呀，赶忙走到床前，大王杀不得呀，请大王刀下留人。曹操看了贾诩一眼，你因何拦阻啊？大王，华佗先生那是不可多得的良医呀，大王无论如何也不能杀了他。曹操怒气不息地瞪了贾诩一眼，贾诩先生不必为之说情，世间当无此鼠辈，这样的医生啊，有他没他一样，非杀他不可。今天他不是来给孤我看病来了，他是要效仿吉平，就是那吉太医啊，不是也给我看过病吗？开完了方子给我熬药，那是汤药吗？毒药，我差点七窍流血。你看这华佗比那还厉害，要拿利斧，利斧是什么？最快的斧子，把我这脑袋给我开开，往外取风弦，这不是来明目张胆的行刺是什么呀？休得多说。曹操把脸扭过去了，哎呦， 这几位文官可就都过来了，陈角、陈群，连司马懿都说话了。大王，您不能杀华佗呀，是苦苦的为华佗先生在这求情哀告。华佗先生那朋友哪去了？就那华歆呐，啊，门外边旮旯站着去了，吓得缩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一声都不敢言语了。他现在跟华佗先生也不近乎了，开始你看他跟华佗那个亲近哦，又是什么多年旧交，情谊深重，现在一看曹操生气了，可把华歆吓坏了。他怕曹操想起他来，这华佗来行刺是谁给我荐举的？华歆，听说你跟他还不错，两个人要好的不得了，非常莫逆，甭问呢，你准是里勾外连呢。尤其这华歆还是从江东来的，这玩意儿可了不得呀！现在甭说他上曹操跟前给华佗讲情啊，他连曹操看一眼都不敢看了，他也不敢看那位华佗先生，把那华佗先生看的跟火烙铁一样。现在要站他滋啦下子就是一层皮呀、啊！我在这儿眯着吧，他还不如人家那些位文官呢。有的为了华佗先生的活命啊，几乎都要给魏王曹操跪下了。大王您可真的不能杀他呀，他呀救活了无数的黎民百姓，那是指下活人的神医，大王您和百姓心气相通啊，您呐对老百姓最好了，冲着这些黎民百姓您也得把这位医生留下来。哎，你还别说，这两句话还真起了作用。曹操把脸扭过来，列位先生请起来吧，你们一再为华佗说情，孤看在你等的面上，暂且饶他不死，不过要严加审讯，将华佗与我押了起来。就把华佗先生给押起来了，当夜就过了一堂啊，还用了刑了呢。华佗先生死不承认，本来人家也没法承认，我是来给曹操看病的，我干嘛害他呀？谁指使我来的？没人指使，是你们那个华歆把我给请来的，跟我说了多少好话，我才来给曹操看看病。我素知曹操其人，这个人是奸诈无比，手狠心黑，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他持剑逼过宫，他经常是枉杀无辜啊，我还不知道他的为人，我本来不应该给他看病，但是我是一个先生，我不管你是什么人，因为你有了病了，我呢就要本着医德把你给医治好，我是来治你的病的，我行的什么刺啊，一派胡言。现在你们这病不是不看了吗？你告诉你们那魏王，让他准备车仗把我送走。嚯，这位老先生真倔。本来嘛，行医看病既是活人呢，人家是看病的先生，只是知道把那三个手指头往你那脉弦上一摁，然后给你对症下药，人家不管你什么刘备啊、孙权啊、曹操啊，你们怎么绞住与人家华佗先生没有半点干系，所以华佗先生不低头不屈服。哎呦，把老先生打了好几十板子呀，给搀回狱里来了。狱中啊有一个牢头，此人姓吴啊，这位吴牢头这么一听啊可吓坏了，这怎么能把华佗先生给打成这样？我去看看。他跑来了这么一瞅，嚯，这位牢头都要哭了，怎么回事？心疼的赶快吩咐手下人给找点药来吧。老先生身上没带什么药啊，嗨，一年到头啊光是给别人造福了，光给别人看病下药了，自己也不准备点药。这么大岁数了，腿上被打得皮开肉绽的，你说这怎么办呢？弄点草纸灰，来点鸡蛋清，干嘛呀？去毒啊，先把它敷一敷上一上，随后啊 这位吴亚玉赶快又准备了点好吃的给先生送来了，他亲自伺候啊，为前为后，送水喂药啊。哎，华佗先生这伤势啊渐渐的好了一点了，吴亚玉没事就来看望看望先生。他就问呢，我说华佗先生，您是位看病的先生，魏王怎么把您给压起来了？哈，一提这个老先生又生气了，啪把水碗往桌子上这么一蹲，别提了，我悔不该当年从医呀、啊。华佗先生后悔了，怎么我不应该做医生这个行当？你看看，我本来没招谁没惹谁，我好端端的给百姓去看病，是你们那个画心硬把我给拽来的，说了许多好话，又说你们那个魏王如何要死要活，头疼得十分厉害，我本来想根除他的病症，他却误我为刺客，真是岂有此理。吴亚玉听着也怪生气的，但是他不敢说什么呀，他先往四外看了看，四下无人，他压低了声音，华佗先生，您别跟我们这魏王生气，他呀是让这脑袋疼给折磨的，说不定他瞅谁都像刺客，算了吧，您呐说两句软和话叫他把您放了不就得了吗？华佗一听，哎，你哪里晓得，这不是说几句软和话的事儿啊，他让我承认是谁指使我来害他，这奸曹，你说可气不可气？他这个吴亚玉哪敢搭声啊，心说好骂我们魏王呢，我说可气，回头魏王知道了还不得把我剐了啊。得了，老先生您少生点气吧。就在当天又把华佗先生给带了去了，又过了一堂，反复审问，反复用刑，华佗先生支持不住了，年龄也大了，再加上一肚子气火冤屈，这怎么能支持得了啊？先生知道自己要不行了，他写下了一封书信，把这位吴亚玉给找来了，说我拜托你一件事情，你上我家里取点东西去。吴亚玉这么一听，哎呀先生，您怎么这么客气，还拜托我干嘛呀，您说取什么吧，我连夜就走。华佗先生闭上眼睛缓了一口气呀、啊，他强打起精神告诉吴亚玉，你到我家里取一本书来，把这封书信交给我的妻子，不要告诉他我在洛阳这儿受凌辱之苦，就是说你别告诉他曹操把我给压起来了，免得家里头惦念。吴亚玉听到这儿啊，眼泪都下来了，我说先生，您看您受此不白之冤，遭这样的酷刑，您还取的什么书啊，您要想看什么书您告诉我，我就在洛阳这儿给您找一本，您解解闷儿得。哦，不不不，华佗先生摆了摆手，我让你取的不是一本闲书啊，是一本医书，是我多年来呀、啊、给人家看病用药所写的那些方子。哎呦，吴亚玉一听愣了，这么珍贵的一本书啊。华佗先生点点头，先生啊，您正在这儿遭刑受委屈，把那么好的书拿这儿来干什么呀？华佗又缓了一口气，吴亚玉，你待我很好啊，现在我已经不行了，我想把这本书赠送给你。哎呀天哪，吴亚玉听到这会儿倒退两步，扑通一下给华佗先生跪下了，先生，我太谢谢您了，不是说您给我这么一本书我谢谢您，您这一本书要救活多少人呐， 那是先生的心血，是你老人家一生用药的精华。我这个人没念过多少书，我也说不出更多的道道来，这书反正太好了，您把它赐给我了，我一定好好保存。先生，我拿到这本书之后啊，多着我伺候的您，这官司完了出了狱，我就立刻辞职，我也不干了。干嘛？我跟着您学啊，去行医。哎呦，华佗先生摇摇头，不要再干这个行当了，你快快的去吧，遵命。这位乌鸦玉连夜动身到华佗先生的故乡，把这本书取来了，他把它揣在怀里，睡觉的时候他都抱着这本书。您别看这乌鸦玉没有多大的学识，但是他可知道这本书的价值。华佗先生妙手回春，济世活人，一生行医的心血全在这书上呢，我可得好好的保存着它呀。他把这本书一直抱在家里，交给了他的妻子，是千叮咛万嘱咐，我可告诉你，这是华佗先生的宝书，他老人家把这本书赠送给我了，我呀好好的保存着它，只要华佗先生出了狱，我就立刻辞职不干了，回来我就行医。我说你把他给我放个地方，别放得太高了，听见没有，烟熏火燎的，别放得太低了，小心受了潮湿，别放在箱子里虫子要咬了呢，别放在桌子上，谁当闲书再给抓弄走喽。他妻子这么一听，那我把它放在咱们这祖宗龛里不行吗？那哪行啊，有时候年了节了的，你这一烧香一点蜡好吗，再把它给烧了，那不麻烦了吗？那你说放哪儿啊，最好别放屋里。他妻子差点乐了，哦，合着我整天得抱着他，那我还干点别的不干了，你就放家里得了，我好好给你保存不就完了吗？哎，对对对，你这是上哪儿去啊？我得回狱里看看先生去。哦，这乌鸦玉呀，简直的就像华佗先生儿子一样，先生也没想到能得了乌鸦玉的计呀，他收拾收拾跑回来给先生送信儿来了。他进他狱中来这么一看，他首先那几个狱卒愁眉苦脸的在那儿站着呢。哎呀，鸦玉，您回来了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哼，华佗先生死了啊。哎呦，乌鸦玉跑进门来放声大哭啊，随后自己拿出钱来把先生给装殓起来，把华佗先生给掩埋了。乌鸦玉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啊，回到狱中自己亲笔写了一个辞呈。辞呈是什么呀？那时候叫辞呈，现在呀叫辞职报告，我不干了。上边还真批了，乌鸦玉卷着行李回家了，进到家门来乐乐呵呵的，这回我不受那个气了，哼，当那么个牢头那算个什么呀，这次我要继承华佗先生的遗志，我去行医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知是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乌鸦玉跑进门来放声大哭啊，随后自己拿出钱来把先生给装殓起来，把华佗先生给掩埋了。 乌鸦玉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啊。回到狱中，自己亲笔写了一个辞呈。辞呈是什么呀？那时候叫辞呈，现在呀叫辞职报告，我不干了。上边还真批了。乌鸦玉卷着行李回家了，进的门来，把行李往那一放，坐在椅子上歇歇腿儿，他想喝口水儿。就在这功夫啊，就闻见一股子胡巴子味儿。乌鸦玉想，怎么回事呢？这是？哎，他站起来一看，他妻子在灶堂那儿蹲着，呲儿呲儿，也不那烧什么呢？哎，我说，你那烧什么呢？他妻子回头一看，我点火做饭呢。哦，我说你拿什么引火呢？就是你刚才拿回来的那本书啊。什么？乌鸦玉这么一听，这一嗓子好都差声了。噌，他一个箭步就蹦过来，劈手一把由他妻子手里把这书抢过来，一看呢，还剩一篇半了。哎呀，我说你这个孽人、罪人、贱人呐！他给他媳妇来仨人呢，随后他举手就要打。他妻子这么一看，慢着，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哎呀，你烧的是什么呀？这本书的来历怎么回事，我没跟你说吗？啊，放在哪儿我都不放心呐。这本书是华佗先生的心血哟，他连他的徒弟都没舍得传，给了我了，因为我孝敬了华佗先生，先生很喜欢我。我曾经跟先生说了，等他老人家官司完了出狱之后，我就要跟着他去学医去了。现在先生已经故去了，我正要拿这本书出去行医给人看病，你怎么给烧了你？今天我非打死你这个贱人不可。他妻子一听啊，你不用动怒，你跟我说那话我都记着呢。这本书啊，是华佗先生的心血，上头有不少的药方子。华佗先生这人也很好。 对呀，那你怎么还烧这书？ 华佗先生行医一生，做了那么些个好事，救了那么多的人，他不是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吗？叫人家给害死在监狱里，无端的就向老先生用刑。他老人家都这样一个结果，你要这本书还有什么用？你还以为你能比华佗先生强多少啊？我这是为了给咱们家里减轻灾祸，我才把它烧了，这个罪不在我。你看看，别看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她会说出这么几句话来，说得真对，这个罪责不在乌鸦玉的妻子，也不在华佗先生，在谁呢？在那位曹操的身上。这本书烧的这损失可太大，因为这本书啊，它不仅仅是华佗先生一些临床经验，里边包括的医学科目很多呀，什么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针灸学，还有大手术等等等等。这本书是古代医学的珍贵文献，好可惜哟，只传下来了那么一篇半，好多好多全都复制一句全烧了。尤其可惜的是华佗先生亲笔所著那麻醉学学说呀，那一部分是一点也没剩啊。华佗是麻醉剂第一创始人，你说这曹操多大的孽吧？就因为华佗先生给他看病要用麻醉剂，然后劈开他的脑袋，取出他脑袋里的风涎，他起了疑心了，就把华佗先生给害死了。这份宝贵的医学遗产也随着华佗先生一块完了，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啊。所以说这是曹操的一个罪过。当时洛阳百姓就议论纷纷呢，替华佗先生惋惜，埋怨曹操。 华佗先生那朋友华歆呢，哼，直盯到华佗先生死，这华歆呢连一个面都没露啊。华佗死后，曹操的这个病情啊是更加严重了，因为在曹操心里很不敬啊。本来他想把华佗请来能治好他的病，没想到弄了一肚子气。他在惦念着这西川的刘备和这江东的孙权，这两处使他是非常不安。您想想，他本来病就重，脑子里再装这么些事儿，这病能不重吗？曹操是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啊。他觉得自己呀很危险，他就把他手下的一些亲信大臣都请到了病榻前。请来的文官是陈群、陈角、贾诩、华歆、司马懿，武将有曹洪、曹休、许褚、徐晃，夏侯惇没来。夏侯惇怎么回事？曹操这病一重，夏侯惇一着急一上火，他也病了，病得也够呛。曹操把这些文武群臣请来之后，告诉大家说是我这个病情很重啊。众文官这么一听，大王您要善保玉体呀，不必着急，如果吃药再不好啊，我们就给大王您打打教得。打教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古代的一种祷告神灵的祭礼，后来呀，就是请来僧道做做道场，保保平安，驱驱邪，叫打教。曹操一听苦笑了一声，老夫纵横天下几十年，从不相信怪异，什么神啊鬼啊，曹操不信那个。我要是设坛打教，岂不落得一个贻笑大方？千万不要这么做。说着话，曹操把眼睛闭上了。怎么回事啊？喘气呢。哎呦，床前的文武这心里甭提多难过，每个人的心头啊就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这么大的殿堂，屋里是鸦雀无声啊。等了一会儿，曹操把眼睛又睁开，他想抬手理一理他的长髯，这手就没抬起来。自己长吁一声，唉，孤纵横天下三十余载，群雄皆灭，只有江东孙权、西川刘备未曾收复，孤心难安呐、啊！看来今后孤再不能与列公驰骋于疆场，谈笑于宴前。哎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只是这么几句话，说的眼前的文武大臣一个个热泪夺眶而出，大家把头一低，垂手侍立，是侧耳恭听。这么大的殿堂里是鸦雀无声，当然这是听遗嘱呢。老夫虽然大志未遂，但生死有命，孤没有别的牵挂，今日嘱咐列公，我有家事相托。众文武听到这儿，已经是泪湿袍襟了，有的泣不成声了。曹操一字一顿地往下说呀：孤长子曹昂乃刘氏所生，不幸夭亡于宛城，今便是所生四子，长子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四子曹雄。曹雄多病难保，这孩子从小就爱闹个小病小灾的，身体非常的不好， 次子曹彰有勇无谋，是员勇将，但是不善于动脑子，故平生所爱乃三子曹植，就是那位曹子建。曹植啊，才华过人，非常聪明，可是此子为人虚华，少于诚实，嗜酒放肆。说这孩子学问是挺高，但是呢他好喝酒不诚实。我虽然疼爱他呀，但是这个孩子很难成大器，为长子曹丕，笃厚恭谨，才智双全，可任大事，汝等以辅佐之，望列公各怀忠义之心，以图悠久之计，勿得怠慢。说到这儿，曹操吩咐取明香来，把平日所藏的明香拿来了，干嘛呀？分赐给曹操的那些侍妾。曹操嘱咐他们，我死之后，汝等应勤洗女工，多造丝履，就是你们要自食其力。曹操可真称得起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呢、啊。这些侍妾听到这儿，一个个哭得跟泪人一样，都跪在那儿了。曹操又嘱咐他的这些大臣，如今天下未定，我死之后不要遵循古礼，就是把我埋葬之后立刻脱掉孝服，你们现在就要传令各个关隘，让守将要严加防守，不得擅离疆界，为古入殓之时应以朴素为上，只给我穿平日的衣服，勿须金银送葬，就是说在我的坟里不许埋藏金玉珍宝，设仪冢72座，给他立72个假坟呢，将灵柩葬于高陵。说完之后啊，曹操老泪纵横，双睛一闭。有人一看呢、啊，哎呦，大王已经驾崩。古代年间，皇帝死叫崩，王侯死叫轰啊。就这个人这句话呀，话说得很轻，声音很低，可是啊，这屋子里边就像咔嚓嚓打了个霹雷一样，众文武异口同声的喊叫：“大王，主公！”好多人是失声痛哭啊，尤其是曹操身边的那些亲近股肱之臣呢、啊，哭的是更加伤悲，有的是顿足捶胸的哭啊，哭魏王，哭曹操，哭这位不可多得的雄霸之主啊。曹操有两下子，哎呀，那当然了，曹孟德是知人善察，18奇才，不拘微贱，虽能任用。你看曹操对郭嘉、蔡邕、许攸、蔡文姬，包括降将庞德呀，他是因材施用。郭嘉很年轻，但是呢，在曹操面前献计，他是言听计从。正因为听了郭嘉的话，他才北征乌桓，一举平定中原呐。对待蔡邕，那时候曹操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呢，那时曹操的官职很微小，谁敢顶撞董卓呀？董卓是当朝的太师啊，他要杀死蔡邕，曹操就敢站出来说话，说这人不能杀，留下蔡邕写汉史。后来蔡邕终于被害了，可是曹操呢，不惜重金呢、啊， 由北方匈奴那儿赎回来蔡琰、蔡文姬，继承复制，续写汉史。你看他对待许攸，听说许攸来投啊，连鞋都没穿上，倒塌了着那鞋跑出去接许攸去。曹操用人是不拘微贱，随能认识啊。不管你出身高低，曹操是一样看待，只要你有本事，我就敬重你，重用你。你看他对待典韦，那不过是一员普通的猛将，典韦死在了宛城之后，把曹操哭成什么样，不哭他儿子，哭大将典韦呀。每逢曹操行军打仗走到宛城那儿，都要祭奠祭奠这员大将。你再看曹操对待司马懿，司马懿不过是管马号的，普普通通的那么一位马号的号头，可是曹操对他十分敬重，现在一直把他提升为自己身边的大主簿，按现在的官衔讲，那叫主任秘书。曹操在识才用人这方面很了不起呀。两军作战，他这位主帅也与众不同啊。曹操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他与敌对阵是一丝安闲呢。你看赤壁那一战败得多惨呢，83万人马几乎是全军尽没啊，被诸葛亮和周瑜烧成那样子了。可曹操呢，是经常仰天大笑，败一次他笑一回，而且作战时候是身先士卒，总是冲杀在前边。不管打多大的胜仗，还是吃多么大的败仗，曹操从来是不以胜为喜，不以败为忧啊，称得起是一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帅才。曹操对人呢，是勋劳以赏，不吝千金。你只要建功，我就重赏。甭说别的，您就看他对待郭嘉、郭奉孝吧。郭奉孝北征乌桓的时候死在中途了，那曹操呢，厚葬郭嘉之后，把他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府中，吸他父亲郭嘉的那个职位，还吃那样的俸禄。就是曹操这个人呢，他对待有功之臣从来不忘。可是你在曹操这儿要想无功受禄啊，也势比登天呢、啊、这就叫赏罚分明。曹操对人是无功忘食，分毫不语啊。你看那汉中的杨松怎么样，又献诚呵，又献殷勤，最后曹操一点没客气，把他给斩了。你呀、啊、卖主求荣，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留着，这就叫赏罚分明。曹操是用法峻极，有犯必戮。曹操的法纪非常严明，大战宛城马踏青苗，那是曹操自己传的令，谁的战马要是毁坏了老百姓的庄稼，立即斩首。可自己的马惊了，把庄稼给踩倒了一片，怎么办呢？他就要拔剑自刎，大家苦苦相劝呢、啊。法不加尊呢、啊，您是一军主帅，您要自刎了，这仗还怎么打呀？说的曹操没办法了，可是这法纪又不能不执行，怎么办？曹操用宝剑割下来一绺法纪，割发代首，三军悚然呢、啊。从而呢，军威也大振起来了，所以就连连的打胜仗。曹操这一生是雅性节俭，不好华丽，他的生活非常简朴，而且呢也简单。曹操在家里有个规定，这个女子啊都不许穿着带花的绣花的衣裳，更甭说绸子缎子的了，谁也不敢违犯呢、啊。只有他的三子曹植，曹植他妻子啊很年轻， 爱穿点带花的衣裳，有一次就穿了这么一件绣花袄，让曹操给看见了，是当时赐死啊。就因为这件事情引起来曹植啊很消沉，他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了，所以才整天喝酒。人们说曹植啊是嗜酒放肆，喝完酒什么他也不在乎。曹植心里头窝囊，他憋屈，他觉得自己的妻子死得可惜也可怜，不是就穿了那么件花袄吗？可曹操就不许可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呀。家里从老王妃那儿开始，一直到曹操的女儿，各房的儿媳都不许穿花衣裳，你怎么就敢冒犯呢？就敢犯这个家规呢？不行。曹操就这么做了。曹操无论对国家大计还是家庭琐事，他要求都是这么严。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山一群雄，修平海内，把各路诸侯都给打灭了，最后就剩下个刘备和孙权呢。所以曹操临死的时候还念叨这俩人呢。曹操30余年手不折书啊，他是昼则讲武，夜则思经，不是谈文就是论武啊。曹操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文学家，创建了建安风骨，建安一代文风，那是曹操开创的。曹孟德他是登高必赋，对景必诗，不论是长江横槊作歌的短歌行，还是观沧海归随兽，曹操所作的这些诗歌相传多年，脍炙人口啊，直至今天还在引用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这就是亲哥们儿，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追求都一样，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要去拍电影 我就搞制片， 我要演英雄 我就演模范， 我要演地痞 我就演混蛋， 我要去做小买卖 我就把地摊练， 我要拿人一颗葱 我就瞪人两头蒜，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我要进了看守所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你怎么不进去？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倒霉倒霉倒霉， 新千年 对 咱们得干点正事， 没错， 是不是？ 董哥， 哎， 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 啊、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对呀、啊、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哎、 啊、我得帮帮他们。 对对对，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帮哪个栏目 啊 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哎， 这个焦点访谈 呢， 我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还不弱呢， 不弱不弱不弱，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许军毅 啊 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 啊， 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单不垮，我垮一垮方鸿梅是狗不理包的，这狗不理包的 啊 他究竟好在哪儿呢 啊， 他这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这是形容豹子、 啊、 你可不能乱用它。 对，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哎、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豹子。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真的。 到那时候 不不不， 我 就这时候

是狗不理包子。 我操你了！ 第二台开个又连杆出。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6:00。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金秋风景如画，十月天高云淡，在这金秋的岁月，在这收获的季节，每月一次的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秋季养生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10月24号厂桥店，10月25号朝阳店，10月26号通州店，10月27号丰台店，10月28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李老师咱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谈这个秋季养生的这方面的话题吧。 嗯，这话题可太大了， 咱们用了很长的时间和大家谈了这个秋季养生的这方面的知识。在昨天呢您谈到了在这个季节什么样的人最难受，哪些病容易发。 没错，昨天这个节目啊是我们站到一个比较高度来看什么，一看秋天这个季节气候的一个特点，二看什么呢，二看在这个季节气候变化当中我们哪些人感觉到不舒服， 对， 哪些病就容易得， 哪 些 病容易加重， 容易复发。没错，这样子使大家在宏观上啊有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认识。 您这样和大家讲的非常的贴近实际，大家听得特别清楚，好对号入座。 我们一方面啊是听这个知识，另外这个知识啊必须和我们的临床实践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一些疾病要紧密的相连。所以说呢，这中医是什么，是实用科学。什么叫实用科学？ 非常的实际。 哎，他得通过这些理论也好，措施方法也好，他必须解决实际问题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紧密的结合着临床，结合着的疾病，这样我想大家听起来呢就有很强的针对性，可以对号入座。 对 啊，可以给自己的体质定性定位，可以给自己的疾病定性定位。 嗯， 是不是？ 是的。 嗯， 您昨天大致从四个方面和大家谈了。 嗯，再给大家续了续了。 好的，这个到了这个秋季、 哎、 尤其这个肺的功能，肺的宣发功能它不得宣发了， 减弱了。 对， 你比如说啊，说到这儿你得举出例子来。 是的， 大家就清楚了。你比如说夏天大家出汗，出汗你发现什么了，发现尿少。这个天气一凉你又发现什么， 汗少了，尿也少了， 尿多了。是的啊，这就我们讲的肺的通调水道啊，一个宣发，一个速降，这就是人的生理的一个现象。 是的。 哎，这样大家就理解了。一个是呢，通调水道，它走下边了；一个是宣发，它出汗了。 对，它从皮肤发出来了。 哎，所以说现在，哦，我们知道了，不耐出汗了。不但呢，不耐出汗了，你看发现我们的皮肤吗？ 发干。 发干发燥了。 嗯。 这时候要注意啊，你的皮肤一碰很容易破。那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哎，你还要保护皮肤，特别有糖尿病的，哦，天气凉了，我们皮肤发皱了，它这个免疫力相对的降 低了， 降低之后你一碰很容易破。 是的。 所以呢，大家注意，患有糖尿病都知道， 更要注意， 更要注意。这是结合这气候的变化，我们身体生理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个变化当中就需要我们去该注意哪些问题，那是不是？ 是的。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带劲儿？ 非常带劲儿。 这是一方面，皮肤的宣发功能减弱了，还有呢？ 还有了，容易呢上呼吸道感染的人，这时候容易感冒、咳嗽、鼻炎、咽炎、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在这个时候容易复发或者是加重， 也容易啊患上这些病，这可以说占全了，又容易发病，容易复发， 容易 加 重。 其实我们说的这一块呼吸系统就直接那就和季节说，它因为呢秋季和肺啊它相通，什么叫相通啊，就把大门给打开了，是不是？ 又利于调治一些疾病， 对， 又容易复发和加重。 没错，这时候呢特别是作为肺的交脏，它直接和我们的空气相通，所以说呢这个系统的病就容易多发，而且容易复发，容易加重。实际上我们说的一些都是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实际上说细了还有一个还有什么呢，你看有些上年纪的人你发现了，一到天凉之后鼻子不知不觉出两股清泉来，叫鼻流清水。 嗯， 啊，是不是这种现象？ 是的。 哎，你看这鼻子，一个是发干，一个是打气温， 一个是鼻流清水。 你看我见过啊，一个打气温的，他说了，一到天亮以后，这个气温要打多长时间？从早晨一睁眼儿，一直打到十点多钟、十一点。 这个可够严重的。 哎，严重。最后就是通过按揉这个迎香穴呀、泡脚啊这些的。很简单的方法，我们说了，你这肺是焦脏，它直接和我们的大自然的这个空气相通，我们说呢应该倍加保护。那你光说倍加保护，那你没有措施能行吗？ 不行，必须告知大家一些养生保健的措施和方法。 对，因为它是一个门卫啊，如果它不健康，它有病灶，鼻炎也好，你出现了炎症，炎症它还能工作吗？它不但不工作了， 影响本人的健康。 是的，不但说啊对这个肺脏本身，而且还对其他的记忆力也好啊，注意力不集中，是吧？这些都有影响。所以我们这个鼻部啊一定要很好的呵护，我们也提出相应的一些方法，按揉迎香穴，是不是？ 最主要的是方法非常的重要，我怎么呵护我这门卫哦，我每天就要按摩这个迎香穴。 实际上这个鼻部还有很多了，你比如说还有很多老年人朋友老百姓叫什么瞎鼻子，什么味道都闻不出来。 是的。 哎，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你呀、好东西就不要吃了，好的你也吃不出味儿来，不好的你也吃不出味儿来，所以说呢这个享受生活的那个质量就大大降低了。我们说呀呼吸系统我们俩又给展细了。 是的。 就说这个季节对哪些病，首先第一我们要推出来呼吸系统的疾病，而且在呼吸系统又特别强调了这个门卫这窍肺啊，肺开窍于鼻嘛，如果鼻部门卫失职了，而且出现病灶，它的影响不仅仅啊是我们的呼吸系统，而且影响人的记忆力，特别这里边啊要是应该提到什么呢， 尤其是少年儿童。 对，少年儿童他这个生长发育还不健全，就相对来说呢一个老人一个小孩免疫力比较低，最容易啊他的抵抗能力啊调节能力啊免疫力呗就下降，很容易对来的风邪寒邪 直接侵袭他们 交上。所以说这里边我们还特别的说一下，不是说光针对我们老年人的健康啊怎么怎么地，应该也关照我们一些孩子。 对， 健康啊要从青少年时候抓起。这是说的呼吸系统啊，这是我们结合着这个季节气候的变化的特点，又说呢与季节气候的影响下哪些病高发，哪些病容易加重，哪些病呢容易复发，哪些体质的人感觉到不舒服。 第二，阴虚体质的人在这个时候会加重。 实际上的阴虚啊，我们就知道阴虚就是水少，水少之后就发干， 出现干了， 干呢这是内阴，再加上气候的干燥， 肝加肝更加燥， 就是内人和外人加在一起，更使他这个肝的现象加重了 啊。所以说呢，阴虚的人这时候是难受的。 对，尤其是像皮肤干的人、口干的人、眼干的人、咽干的人， 这个肝和燥，皮肤干燥症，很多干燥症主要是肝和燥，这是我们说的不舒服。 还有第三类，就是说由于这个肺的肃降功能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因为大自然的气候是沉降收，这个时候就是中气不足的人，大气下陷的人，这个时候是最难受。 对，它的气候总趋势就是姚老师说的很清楚了，下沉，就是你本身你这个气不管是大气下陷也好，中气不足下陷造成的胃下垂呀、视下垂呀、子宫脱垂呀、什么脱肛啊、疝气啊，还有呢这个下肢啊、腿沉啊等等的一系列，也说明什么呢？这气上不来，这上不来呢，本身这个病是上不来，你再加上这个气呢、阳气呢、大气呢下沉，所以更容易上不来了。 李老师，就像那个心脑供血不足的人、心肌缺血的人，这个属于是中气不足还是？ 这个心脑血管的病啊，咱昨天也说了，这个应该啊归在哪一类上？ 对，应该归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里头。 是，它为什么加重？为什么复发？这个你得结合着气候跟大家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简单，大家都知道一个原因叫什么？学物理的时候，热胀冷缩。 天气一冷，这个皮肤和肌肉都收缩。 全都收缩呀、啊，皮肤也收缩，肌肉也收缩，血管也收缩。另外，阳气不足，它的动能也不足，动能不足啊，对人的新陈代谢也好，对人的血液循环是不是降低了？ 是的。 加上收缩再降低，是不是势必？那特别是啊，我们有瘀症的人，这时候就容易造成不同了。包括这块呢，季节气候突然冷，热胀冷缩的病呢，不仅仅包括这心脑血管病，还包括什么？ 像风湿类风湿关节病的人， 对，经络不通啊，风邪、寒邪、湿邪啊，这一收缩，经络不通了，不通怎么样呢？这些寒邪、湿邪，应该我们在那个天冷之前，我们特别说了，一年要做身体内部的两次大扫除，是不是这么说的？说 尤其是在春秋两季来临的时候。 就是你必须在这个季节要做春秋两季，做完了以后，你看现在是什么？现在是收啊，啊，我们收什么？我们收庄稼呀，啊，我们捡着有价值的收啊，你不能把垃圾是要作为收藏，你现在收了，到冬天它就藏起来了。实际上什么意思？你潜伏在体内了。如果你我做了，啊，我清理垃圾了，啊，没有清理净。是不是这垃圾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是不是？但只要你做了，你看看今年和去年的天一凉表现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它一比较就有感觉了。 是的，这个呢我们给它这个都属于什么呢？有内因，大家把它归纳出来，有内因。内因是什么？垃圾。同时这关节这个垃圾呢是风邪、寒邪、湿邪。 湿邪，风寒湿合为痹也，痹在你的关节内。 这痹就是不通嘛。你夏天为什么它减轻啊？它受着气候的影响啊，热它膨胀啊。那时候啊，我们大家感觉到这个关节啊，不如冬天那么疼的厉害，是吧？但是呢，正是因为那时候你疼的不厉害，所以很多人就不去 了， 哎，就不去治疗它了。实际上呢，我们讲季节养生，就是那时候应该做提前做工作啊。 是，咱们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和大家谈过这个关节病。 那么心脑血管呢，这个呢，它是什么？垃圾，它是一些垃圾酸代谢物，是吧？ 一些油脂。 哎，脂类吃的太多了，一个血中含有脂类，一个是呢，这些脂类在血液当中慢慢就挂在血管壁上了，最后呢，你看。血也变得不清澈了，流通也不通畅了， 就流通缓慢了。 哎，再加上血管又不断的挂上这个垃圾， 就是条纹。 哎，最后形成了 斑块。 斑块，它本身就变窄了，再加上天一凉一收缩，怎么样？道路更窄了。 对。 道路一窄，你就感觉到什么？呀，胸闷、 压气了、 疼， 有的这时候就发生什么心肌梗塞， 梗塞了。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金秋风景如画，十月天高云淡，在这金秋的岁月，在这收获的季节，每月一次的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秋季养生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10月24号厂桥店，10月25号朝阳店，10月26号通州店，10月27号丰台店，10月28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我们把这个给大家杨老师特意说了，昨天我们说的是不是太快了，今天呢再把它的细化细化。 是的，再给大家细致的讲一遍。 哎，说的那关节咱还没说完了。很多人呢对关节一天凉之后发僵， 就是关节开始发硬发僵， 不灵活了。这时候你要注意，特别我们谈啊，我们要科学的运动，特别上了年纪啊，他气血不足啊，经络不通畅啊，别一下子动作太猛，尤其天凉了，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你本身呢这个关节发皱了发硬了不灵活了，你再动作猛一点，那很容易出现意外啊。养生保健，首先第一大家注意，要感觉到我们舒服，这是第一感觉。我做了这个，我注意了这方面的，我感觉到舒服。哎，大家对这个养生也好保健好，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这个舒服跟大家说透了，是两种舒服。一种呢，你是自身哎在做这个感觉到很舒服， 就是说当时在做的时候感觉到舒服 舒服，这是第一个叫感觉舒服。第二个舒服呢叫什么呢？身体的生理，不管它五脏也好是吧，各个系统是吧，各个器官，哎，通过你这做它舒服。 这个怎么去辩证呢？ 它做完了它有精气神，它灵活了，那它是有感觉的。这个自我感觉的舒服和我们身体，你身体的舒服就是顺其我们生理的规律。比如说咱举个最通常的例子，宣发，这是我们肺的功能，对不对？说你在做这个养生保健，你去泡完脚以后，泡到了四出汗不出汗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舒服？ 舒服。 你感觉到舒服，实际上我们的肺呢的宣发功能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你的加强帮助。 对。 所以呢对肺也感觉到舒服。 是这么个理儿。 是不是这意思？但是我们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有的是不一致，我感觉到舒服不一定我们生理，就我们身体的啊脏腑的生理和器官的生理感觉到，这就叫上升。举个例子啊，我喜欢吃烧烤，气候燥不应该吃啊，但是我喜欢，你喜欢了，你感觉舒服了吧？你说我们身体感觉到舒服，这就一个 是不舒服， 这就是一个不统一。 嗯， 我们希望大家养生保健，自己感觉的舒服也要符合我们的身体的生理规律， 内外都让它舒服， 哎，不损伤我们的生理的正常的功能，这就能做到了表里一致，你也感觉到舒服，身体也感觉到舒服，好 OK 了，是， 那就达到了养生保健真正的这个境界了。 对，你看我为什么提示这一句，我们现在年轻人有时候不顾及这种舒服就是一种上升，所以我们要达到一个统一啊，这是我们又要做一个补充。 咱们还谈到胃寒怕冷的人，阳虚的人在这个时候他也会不好受。 这个胃寒啊，很多人在临床上啊，很多像这个胃寒的时候，我们曾经给大家说了，那你这个知道胃寒，实际上我们的胃寒是怎么得的啊？你细想起来吧，醋打哪酸，盐打哪咸，都是我们自己 要叨一叨这根儿。 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什么不规律啊，生活节奏啊，不科学的饮食啊，不良的嗜好啊造成。所以你这个解决这个胃寒，你必须找到这根儿， 根是你自己应该造成的，那才是疾病的根源。谈到胃寒，我们夏天说了，特别提到这个了，冷饮一定要少吃，不是不可以吃，但是大家一定要掌握一个度，饿极了我们吃，你不能说吃起来过度了，过度怎么样，过度就伤了啊，伤了我们的胃了，来最后落下来一个胃寒，那是不是这样？所以这种情况，这时候一到天凉怎么样， 胃就开始难受了。 不是你今天的难受，不是今天，哎呀我今天呀喝了一口乌肚水，哎呀我这胃又难受了，好像把这个原因就搁在当时了， 实际上不是的， 不是的， 任何疾病实际上就是你日积月累造成的。 没错，今天喝这酒是昨天酿造的啊，你是甜酒也好，美酒也好啊，还是苦酒也好，跟你过去直接的关系，只不过是呢在现实这个季节气候的变化当中某一个诱因勾起来了啊，这个诱因呢并不是你真正你得这个胃寒这个原因啊，是以前是吧日积月累的原因。所以很多人呢谈起来这个胃，有的人呢谈了一个经验，那什么经验啊，哎，这个胃病啊你就不要吃药，我不吃药我有病能好吗？ 就是 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经验，这是我听人家啊，这病人跟病人的交流，他说你呀就注意这个胃病啊，你就注意吃，你吃的科学了得当了，你这个胃病你不治它就能好。他说我就这么好的，实际上就是吃出来的病，你又会吃呢还能吃出健康来，这句话是一点没错的。但是有些人呢他不从这儿考虑，他认为我吃出病来了，不认为吃出病来了啊，他认为我有病了啊，我胃难受了，胃有病，胃有病就得吃药啊，他认为吃药能解决的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给病号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告诉那个啊还吃药治胃病的，我们提供一种借鉴，特别是对这个我们说到这个季节，这个胃啊虚寒，胃寒这时候加重你要注意什么，我们说这时候的病更多的是保护，更多的是预防，是不是这意思？你就别再激惹它了， 不要再刺激它了。 所以说我们提示像这方面的一吃点凉的就犯病，我们建议这些人呢吃饭先喝汤，后面还一句汤里加点姜， 就是说胃寒的病人在这个时候就是多吃一点那个姜暖一暖胃。 吃饭先喝汤，这第一句话为什么呢？特别我们发现有些孩子，这孩子一天呢连跑带跳啊，你知道消化也比较好啊，一进门就饿呀，妈有吃的吗？我饿了，哎，有什么算什么，而且不顾良恶，哎，吃半截怎么样？哎呦妈，我肚疼，为什么肚疼？ 压住一口凉气。 对，跑进来就吃啊。这时候我们结合胃，这时候胃寒的人容易加重啊，不仅仅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要说怎么去预防这个，不让它加重或者不让它患病。 这个非常重要。 这样讲，我们这档节目啊，我们就全方位了，既要讲到预防，还要讲到康复，还要告诉你这时候你为什么要加重，因为热胀冷缩，寒嘛，寒对寒嘛，内里的寒又加上外边的寒，凉了，寒对寒，所以你就不过了，所以你就加重了。这个我们又给大家做了一个强调，基本上我们把这个季节相关的一些疾病为什么加重，哪些疾病加重，今天又细化了为什么还要加重，实际上这个问题还说完了吗？ 还 没 说 完。没关系，咱们这节目主要是让大家听明白了，哪怕多讲一档节目啊，目的是要讲明白， 讲深了，讲透了， 明白以后呢大家怎么去做，觉得有道理，你觉得有科学性，那你就照着做，咱们这节目就没白做。实际上这类的问题还有，比如包括啊，我们说了阴虚干燥的人难受，那么阳虚的人好受吗？下档节目咱们接着给大家再做详细的解答，好不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 好的，朋友们再会。 好，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